详情请咨询6655000。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Crazy。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江映蓉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Crazy 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每位朋友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还喜欢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那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带来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没有呢？终于可以把那些厚厚的衣服放起来，然后呢，穿上那些轻松的，然后呢，色彩缤纷的衣裳了。所以呢，你觉得是不是非常可喜可贺呢？好吧，下面呢也送你一首色彩缤纷的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哦。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a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but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也许浓茶和咖啡呢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提神醒脑的作用啊，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还好有音乐啊。刚才的一首歌曲怎么样，够清新爽快吗？因为你要相信音乐的能量真的是无处不在的哈。那接下来呢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我们的时光。最近呢走到大街小巷呢，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啊 TFBOYS 的形象呢在我们的身边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代言，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的活动让我们是目不暇接啊。虽然呢我们很多的一些80后还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红，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形象还有满大街的海报上能够再次的追忆到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那种幸福洋溢的感觉哈，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变年轻一下的一首歌曲，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我们的时光，掌声请。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是要有梦想，有梦敢去闯，且实现一张漂亮的章。操场，我只想来场，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我们好好学习，好好感受真心。 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 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 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如果有人问你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啊，那么很多人呢都会回答，应该是一切无休止的想念吧。对于想念呢，我们会有很多种的感觉，有人呢是抓心挠肺啊，有人呢也是云淡风轻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总觉得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呢，总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酸酸的，甚至是呢有的时候还会让自己的眼睛出汗哦。那大家想一想，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那想念到最后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却都是美好的回忆，你说呢？所以呢，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也是一首阿梅没有在自己的 CD 唱片当中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改变，听听看吧。 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此刻的画面是无声的世界，我故意装作不在失去了你， 样的改变你一点都不在乎啊。这是歌曲当中唱到的，是来自阿妹现场版演绎的一首歌，叫做是改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底我们的改变会给对方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变化呢？我们的改变他呢会照单全收吗？这真的是我们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爱的人呢，如果爱对了，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没有爱对的话呢，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在没有爱过的时候，谁又知道这段爱情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呢？所以呢，就我自己而言啊，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或者是想爱一个人的话，我会不计结果的努力的奋力的去爱，因为只有这样让自己在最后才不会觉得遗憾，你说是不是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一首歌曲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来自大嘴巴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国王皇后，听听看吧。 我才能完全觉醒。

演出最后在《我和我的祖国》深情的歌声中结束。中国当代女艺术家作品展六号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九位中国女艺术家的50多幅作品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关注。这些女艺术家从50后到80后，既有艺术院校导师、职业艺术家，也有跨界艺术家，作品涵盖写实油画、抽象油画、水彩画、水墨画、工笔重彩等等，创作内容既有中国人物和风景，也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采风。受到长江上游来水量减少的影响，长江江津段水位近期持续回落，被誉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一的金江莲花石时隔11年再次露出江面。莲花石水纹题刻由36块大小礁石和38段题刻组成，全路面积可达800平方米，因为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六号公布，在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基层乡镇聚落遗址，该遗址堆积丰富，埋藏较浅，保存完好。指路村遗址的发现对认识秦汉时期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成都平原由古蜀文明向汉文明的变迁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八达岭地区包括昌平西部山区道路都已经开始下雪，道路湿滑，容易造成事故，请上述路段行驶的车辆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enka 带过我们的 Heart to the Party 啊。那在这一天当中呢，不管你工作多少个小时，我相信呢，这样的节奏绝对会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啊。因为 Lenka 呢，有着柔软入心的声音啊，有着温暖动人的曲风，彩绘出来的绝对是 Lenka 心底的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嚷嚷着的爱了，是吗？嗯，也许呢，爱呢就在那么一瞬间，就如同让我们像小熊抱了一个蜜罐一样，眼前的一切呢都会那么的甜蜜啊。那所以呢，希望 Lenka 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带给你的是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感觉。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又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我们掌声有请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听完心情会变好的歌，它揭示了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哲理，用微笑面对一切，特别是沮丧的时候，更要试着微笑。欢脱少女徐飞用诙谐幽默的演唱方式轻松化解生活中的不如意，虽然她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笑一笑，好运没准一会儿就到呢。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徐飞，陪你笑开怀。 错过了末班车，难免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三天没有吃饭，终于人参加，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腰带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 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呢？能够互相勉励，能够及时提出朋友的错误，并且及时的改正弥补不足，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当朋友出于患难而挺身而出，鼎力相助，这就是密友。那凑在一起吃喝玩乐，相互说一些恭维的话，那这样呢就是密友，也就是酒肉朋友了。臭味相投，结成死党，一旦分赃不均，就大动干戈，相互厮杀，这就是贼友了。那你身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呢？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密友》，我们来听听看吧。 隔着窗看到他有说有笑，边开车边脱了外套，隔着窗等到他素颜睡觉，左边有新房客到的高潮，心跳的眼角，你得到他一秒，随手拨弄的发梢，弥漫着他低调味道，连一扇窗都关不住的，全是诱惑，凭几句话想就能写满一夜快活，拥抱着爱给你的错觉那么生动，舍不得夜深人静放过一个密友，每一扇窗都关不住了，何须闪躲，两人背后的刺青交换一夜幽默，做好朋友，向窗外的天空痛哭拥过，凭 板的音乐呢，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哈，由温馨到虐心就在一瞬间呐。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密友》呢，也是在周笔畅的《Unlock》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了。那就像歌曲里唱到的，既然关不住窗外的诱惑，那就武装自己，勇敢去面对吧。好了，看一看手表的指针，时间过得很快哦，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又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给大家安排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一定是一首全程大合唱的歌曲。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版本的《光辉岁月》啊。不同于 Beyond 的温婉细腻，那陈奕迅呢，为《光辉岁月》呢增添了一抹大气磅礴的气势，来照亮黑暗中的未知与迷茫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你还在等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战马能量音乐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衣服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灿烂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